批民众上街示威，反对当局扩大健康通行证的适用范围。首都巴黎、尼斯和蒙彼利埃等几十个城市都有示威，他们批评健康通行证措施限制民众行动自由，挥舞反对独裁等的标语。内政部话，全国有超过23万人示威，人数是过去一个月以来最多。其中里昂有防暴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国由星期一起扩大健康通行证的适用范围，到餐厅、咖啡室、跨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医院非紧急服务都要扫描健康码。医护人员若果在下个月中仍然未接种疫苗，有可能被停职。有参与示威的精神科医护人员表明，宁愿没粮出都不会被迫打针。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有关于防疫新措施都有不少的公布，但一直都未见到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现在没有条件是很大幅地放宽，因为外来的因素不稳定，例如有 Delta 变种病毒都是肆虐。任何的放宽，我们希望是一个用疫苗气泡做基础。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风带你回家，带你离家。 乘着那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头上，凝望那天刚被光，原来写下我。长夜里看想什么，痛心不离。 经常旅居的 YoYo 今年回到香港这个家，同时都见到身边朋友思考去留的问题，令他以离家为命题。 乘着那风远路感觉， 作曲编曲监制林家谦，填词陈咏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心灵儿 YoYo 风的形状。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冇发现自己或身边嘅人有几耐冇大笑过呢？ 一个社工特登去钻研大笑瑜伽，希望利用笑改善身心健康。 咁下星期日就听下香港大笑瑜伽学院创办人之一嘅 Alex Low 点样用笑去帮助更加多人。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星期日老店。咁就廣東廣西喺現場咧，有文傑華教授啦，有陳澤明先生同小弟馬鼎盛。今日講嗰個題目咧，叫做師徒同呢個承繼喎。 嗯， 我就唔識講承繼啦，我講承傳嘅啫。係啊，即係中文我冇咁叻。 承傳好。 英文仲衰。 嗯， 好啦，咁首先。司徒呢是存在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的。 嗯。 今天这个司徒那个概念应该是大大不同了。啊嗯、以前就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嗯、现在呢你教我而已嘛。 嗯。 我给钱的、哦。 嗯是啊。 给钱我是老闆、哦。 嗯。 啊那你搞清楚这一点。 没错。 那但是今天是奥运闭幕式。啊，咁緊張又話中美金牌生死戰之類，咁啊講講句奧運啦，其實唔係離題噶，唔係離題噶。咁啊話説咧，中國奧運男子而家攞金牌係閒地啦，啊，即使係最難啃嘅田徑金牌都攞過啦。 嗯。 但係八十年代就唔係喎，八十年代朱建華。那次打破了男子跳高世界紀錄2.39米，破了2.38米。那個時刻呢正是奧運前的兩三個星期，全國、啊、歡喜若狂啦，諗住攞住呢個世界紀錄、啊、文教授話啫，起一起對手嗰啲底、 嗯， 喂，小兒科啫。啊、我2.39米執你啲2.35米、3.34米仲即係閒閒地咁，係嘛？ 好有機會啦，係嘛？ 即係實力擺住喺度啊，係嘛？而且係啱啱新鮮熱辣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喎、啊啊，而且朱建華咁後生嗰陣時，點不知咧啊，小失所望， 嗯， 啊，銅牌， 嗯， 只係跳咗2.33米，關司徒咩事咧？ 嗯， 咪啲人起底啦，点解咁渣噶？啊，咁啲官啊唔识嘢嘅，但系你要同我交代啊。何解冇耐前2.39米，到奥运又整到2.33米咧？ 系咯， 你解俾我听啦咁。咁当然即系各级都有呢个卸身之法啦，吓、啊。咁啊，据说啊，传闻噶咋吓，唔系一阵话诋毁人。咁啊。體育局或者係體委有關方面咧，就交出一個叫替罪羊又好啦，啊咩獲者又好啦，就係、是、朱建華嘅教練胡某， 嗯， 話啊一早講佢唔得噶啦，啊啲鄉下佬嚟嘅，點識教呢個奧運選手？點識教呢個金牌啊？啊話佢唔得噶啦，死壓住。誒而家衰咗啦咁，咁、 嗯、 可能要解釋俾文傑華聽下，點解可以咁樣叫做甩鍋？ 嗯， 點甩得出去咧？咁主要咧就係、是、朱建華從細咧係一個非常好嘅苗子，即係入少年體校嗰陣時咧，人哋有一套表嘅，一對就咦呢個真係可造之才喎、啊、醒嘢嚟嘅喎。咁啊，喺上海某個少年體校就交咗俾呢個胡教練去教。 嗯， 好細個，我諗12歲到。 嗯嗯， 即係僆仔咁樣，仲係即係咁啊！一手帶住佢，將個成績上海第一、全國第一，咁啊破咗好多全國紀錄。咁大家知道啦，文化革命嗰陣時，中國嗰啲跳高嘅水平好低啫嘛。倪子欣係2.29米。攞過呢個世界紀錄，好快俾人打破啦。 咁而家世界紀錄兩米三八，咁呢個胡教練咧又係好好心機培養呢個細路，一級一級咁上去。但係其中咧嗰、那個甩鍋咧個理由喺邊度咧？就話一般咧地區或者地方省市嗰啲優秀運動員嘅苗子，睇到係可以即係衝金噶啦。 嗯， 攞嚟北京咯， 嗯， 系嘛，中央嚟培养咯。咁规矩咧，你就负责送嘅人嚟嘅啫，冇话带住教练嚟嘅，冇嗰回事。阿妈都唔准带啦，唔好话教练啦。点不知咧，呢、這个胡教练啊手眼通天啊，佢首先就能够搞掂朱建华。朱建华就胡教练唔去，我就唔去啊。居然可以同呢个中央拍台啊！咁内情就唔知啦。总之事实就系胡教练就破格跟住呢个朱建华入咗国家队， 嗯， 甚至仲一路跟住去， 嗯。 咁点解闹佢向下攞，闹佢唔识嘢咧？咁啊，经过今次奥运紧张嘅十几日，我哋洗脑都学到少少。即是运动员呢，一般运动员、啊 嗯、 包括这个金牌运动员，他那个生理和他那个运动那个水平那个高峰期不是随时可以有的，甚至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有的，所以所有教练都会将他手底下那些冲金的那個高峰期不但放入奧運時間，還要放入決賽時間，所以今次有些人說，喂大佬、啊、你的蘇炳添、啊、9秒83的這個準決賽成績 已經贏了金牌了， 是吧？不是贏不到，贏不到，人家9秒80啊，大佬、啊、 如果決賽跑到出來，起碼 決賽跑出呢 拿到牌， 銅牌一定。 嗯， 咁话你点咧？即系寻晚嗰个成绩点解唔攞到今朝咧？啊，就话你调整嗰个峰值冇调整好，即系此有此一说。咁、都好唔简单噶啦，大佬，男子100米系唯一一个攞飞人称号嘅啫，其他200、400咩接力乜马拉松，冇人叫你飞人嘅，就系百米嘅啫。咁。这个苏炳添不是我要讲的故事、啊、这个胡教练才是。咁啊，话个胡教练你不懂调节、啊、你等他早早就兴奋了、 嗯、 你在荷兰那次是热身赛，是没有任何这个荣誉攞的，但你破了世界纪录。咁、 嗯、 你2米33过了，2米35过了，你跟他叫停不跳了。 哦、 你留下这次2米39去奧運先跳，得唔得咧？咁話你呢個上海少年體校嘅教練嘅水平，不足以駕馭呢個金牌運動員嘅奧運嘅比賽。咁、言歸正傳，就話呢個師徒關係，到底應該係國家將呢個好苗子交俾你去訓練。訓練到一定階段咧，你要送上去上一級、高一級嘅呢個訓練。 嗯， 人哋嗰啲係真係讀過呢個學這個體育教練嘅，唔係你啲咁嘅土炮教細路嘅啫。喂，大佬少年宮嘅咋，係嘛？你帶入門就得。 嗯， 啊，即係有此一說，就話嗰個新時代嘅教練同呢個運動員之間嘅關係咧。不是以前那些父子关系、甚至是即是我是什么剑宗你是气宗、你不听话呢就斩得、不是那回事、所以即是师徒夹硬拉去奥运这些讲下都可以 过到骨筋。 系，多谢马老师。 阿马老师啱啱讲奥运，我又口痕讲下奥运啦，真系，因为嗰、那个 关唔关司徒士先？ 都关嘅，都关嘅。嗰个十四岁嗰位跳水天才啦，全红婵啦，咁、嗯、啊全城都好关注佢啦。咁我都睇翻啲佢嘅访问片段啊、 嗯嗯， 就系讲佢而家十四岁啦。其实佢入咗国家队都系一年嘅啫，其实。咁佢入国家队之前咧，其实佢喺湛江嘅。咁、嗯、我听佢嘅教练访问嘅时候。就是说湛江其实在整个广东省的体育设备是基本上最落后的跳水设备。 你看到他的泳池是很差的。就是说水好像河水。 结结地添的 水。 他这个也是马老师刚才说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他十二三岁已经觉得一个是 很值得栽培的天才。但如果他仍然留在湛江训练、嗯、我都相信他未必可以去到这个。这个、 你一个教练连广东话未讲好国语 了。当然对于他呢都很多意见呢一排听到呢就是包括如果跟他做访问呢譬如問非所答啊，佢哋話啊點解你有興趣由即係呢一個咁嘅運動啊？呢啲好基本嘅問題咧，佢都好似唔係好明白人哋想佢答乜嘢。咁、咧就我就唔知道，即係除咗呢個運動訓練之外咧，會唔會咧？其實作為佢嗰個導師咧，即係或者佢個教練咧，都要教埋佢個 presentation， 即係話佢點樣回答一啲問題啊？點樣去？了解嗰多啲事情啊，咁樣。 唔係呢啲咧，就好似文教授你所講呢、這個同周潤發之間嗰啲接觸一樣啊。 嗯。 其實就係一樣嘅啫嘛。啊，好似發仔話齋，啲人街邊撞到佢，啊，發哥整張相影下嚟咁。 嗯。 冇所謂。 嗯。 啊，笑住仲攬埋你添，點解咧？佢、知道。即係接觸公眾嗰陣時候，任何嘅活動對答，都係佢做明星嘅工作嘅一部分。呢、已經係你一人唔會去到咁拖級，因為你搭呢個地鐵冇人認識你，咁就好、如果你即係一出嚟咧，即刻就打曬卡咁，你必然嗰啲對答啊！已經是家常便飯 了。他親和力非常之強，因為他真的深入我們屋企的嘛，在電視機是吧、所以呢就有即很好的，即那個對我們的期望是很滿足到。但是講回運動員呢，就好像呢或者是師徒關係呢，他只是教你一番嘢，而不去教你另外一些呢、有時他都忘記了哇這個或就算是奧運本身，如果你一個得獎者人哋對你嘅期望點樣管理嘅？咁嗱，以前咧師徒關係就唔係咁嘅，直情教你做人噶嘛，即係你成套你嘅生活方式，你點食飯，你有冇禮貌，或者你同人應該點樣尊重長輩諸如此類咧。咁整個生活好似係即係佢真係你個仔啊，所以就一生為父就係咁解。 嚇、入室啊嘛， 嗯， 我哋睇金庸小説最過癮嘅咧就係佢嗰啲蓋世英雄。或者係 top 級嘅呢個武功，往往咧都係唔識做人嘅，最唔識處理男女關係，啊咁啊死得啦！咁但係冇辦法、哦，你師傅係少林和尚，佢都唔識處理男女關係，係嘛？如果佢摸下當溝姜，你嗰個方丈摸到咁啊葉二娘，咁你係死唔死咧？係嘛？ 今時今日尤其是 佢。道士又是啦，道士有些就可以娶老婆，有些不得的嘛。即張三豐那些他怎麼教人呢？所以那個張五俠就不行啦，被小妖女揾笨啦。 張翠山是。 到臨死的時候，那個這個恩妖女才告訴他兒子，喂，女人呢就害人的， 不要信了， 越靚嗰個越衰的。即係佢現身說法啦，即係你阿娘就係咁噶啦，阿娘好唔靚啊嘛，靚又識害人，咁所以咩張無忌啊等等嗰啲冚唪唥都係，即係郭靖包括啊都係，即係老師教佢耍武術嘅啫，教佢殺人嘅啫，冇教佢愛人同埋點被人愛，所以文傑話你話師傅以前咧係教人安心立命。或者教你寫文章等等，但 教你做人咧嗰啲，應該係包埋嘅。 嗯。 但係好多呢啲專業人士咧，佢專業好咧，佢自己做人都唔掂。 係，冇錯。 咁冇計啦呢樣嘢。 係。 啊，現代更加唔係啦。 嗯。 不過講開呢、這、一個阿、馬老師講開呢一個專業啦，講開呢個傳承師徒呢樣嘢咧，其實喺歐洲中世紀開始咧、發展出嚟啲所謂專業，有三大專業啊嘛，佢係神學啦、醫學同埋法律。咁其實以前係得呢三個叫做專業嘅啫。咁以前冇正。在歐洲就冇冇 歐洲航海係好 中世紀都未有， 中世紀未有， 即係喺航海發達之前， 荷蘭已經好發達啦。 咁但係咧，就係我哋所謂三大專業啦。佢哋嘅傳承，佢哋嘅教導，因為冇大學呢樣嘢嗰陣時，咁點教法咧？就係頭先講啦，用師徒關係一個對一個去教嘅。咁但係阿文傑華講得好啱啊，就係佢其實佢係由你好細個開始培養你嘅，咁就唔係淨係教你專業上面嗰個技術嗰個技能嘅，即係所謂工匠啦 craftsmanship， 唔係淨係 apprentice， 唔係淨係教你嗰個技能嘅，教你做人嘅。 冇錯， 咁所以由呢樣嘢發展落嚟咧，而家嘅專業學會咧，其實一個仍然維持呢個傳統嘅就係 ethics， 呢個專業嘅道德咧，就係所有專業人士都一定要攞住嘅。即係我除咗我識去開刀啊，我哋法律界我哋識去打官司之餘咧，其實仲有一樣嘢更加高過你嗰個技能喎。 係啦， 就係我哋對法庭嘅義務。如果嗰樣嘢我明知我係誤導咗法庭嘅，我係唔可以做嘅。就算我個客户點樣叫我做咧，我都唔得嘅，因為呢樣嘢違反咗我嘅專業道德。 冇錯。 如果真係違反咗咧，第一個專業學會可以除你牌啦。 嗯。 同埋我個受到我嘅同制咧，都係鄙視嘅。 係啊。 咁所以咧呢呢、這個 柴啊， 係啦嚇。咁所以同係同柴。咁所以咧就呢個重要性咧就係喺呢一度出現咗啦、即係除咗教專業之外，係教做人嘅道理。所以我非常同意阿文教授頭先講。 其實係分唔到啦。譬如咧我哋成日都將蘇格拉底同孔子去比啦嚇，因為時期上嘅出現啊，或者佢哋教授學生嘅方式啦。咁啊，蘇格拉底咧嗰陣時都冇大學啦，當然嚇。咁但係佢後來，你知佢點樣啟發咗呢一個柏拉圖，而柏拉圖又點樣啟迪咗呢個亞里士多德？但係咧，佢哋就有個學員啊，亞里士多德有個學員，就係、是、可能大學嘅前身，就係、是、大家一齊生活嘅。咁啊，日日喺度傾講學問，然之後咧就辯論。 係 咁嗱呢一種咁嘅口授方式同埋叫述而不作咧，孔子都係一樣嘅。但我哋真係睇到孔子咧。他用的例子就是教你怎麼做人，即是就算去討論問題、應不應該這樣、如果是你老爸偷個羊應不應該告、即是 他其實在討論這個所謂道德應該如何，社會角色應該怎麼看，大家的那個禮份應該怎樣處理呢，其實他教了他做人。 文傑華，你所說這些呢就是些文化人、或者是道德之士， 沒錯， 那他受徒呢就同即係好嚴格嘅嗰種師徒關係啊，特別係話中世紀啊，或者話封建社會啊。咁所以呢個題目我一睇嗰陣時咧，我首先就諗起一對師徒啊。個師咧，大家睇電視劇啊、睇電影嘅時候見到嘅叫黃金榮。黃金榮即係上海即係三大文人之一啊，唔係文化嘅文，係新聞嘅文。即是有名啫，但系个名系好定臭嘅，你决定啦。咁佢个徒弟咧好多，其中有一个咧就叫蒋志清。大家都知道蒋志清后尾叫蒋介石，叫蒋中正。咁当时蒋志清咧就一个小混混嘅啫，即系冇钱又冇面，咁啊拜在黄金荣门下做呢、這个，佢叫门生。佢唔叫門徒啊！後尾當然發達咗啦，係嘛？蔣總司令又好，蔣委員長又好，蔣主席又好，咁啊，黃金榮第一件事咧，就將佢嗰個拜帖咧，當佢面燒咗。話家陣咧，我哋嘅關係咧就完全唔同啦。以前嗰啲粉筆字抹咗佢。而家咧，你係長官，我係你治下嘅呢個小小嘅部頭啊，咁樣。即係證明佢哋嗰種係黑社會嘅關係嚟嘅，本來係啊，真係係幫派啊嘛。黃金榮佢絕對黑社會啦，雖然 佢啊警匪一家，啊佢又拉人，佢又做嗰啲嘢，又有啊，所以即係雖然呢個故事係發生喺二十世紀，但係佢拜師嗰陣時咧，真係中世紀嗰一套，一啲都唔奇怪，因為蔣介石個政治老師孫中山亦都係黑社會。 嗰陣時相對啦， 咁佢確實係啊嘛，你喺呢個美國做呢個紅門嘅呢個大佬，唔係黑社會係咩咧？係嘛？但係黑社會都係外國嘅嚇，咁樣兜翻，咁係咪時間差唔多就啊聽聽新聞， 好啊、 然後翻嚟我哋再講呢個司徒同呢個傳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铜牌战，赛事采取三场两胜制，港队代表李慧思对德国嘅轩斯暂时领先场数1-0。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1宗本土感染病例中，江蘇佔38宗，河南24宗，雲南、湖北和湖南都有本土病例。至於15宗境外輸入病例方面，分別在上海、雲南、廣東和四川發現。內地至今一共有93701人染病，新增3宗疑似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内地新增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5宗分别来自湖北和河南的本土病例。河南郑州市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上个月底起进行过7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昨天第8次检测才显示为阳性。河北省石家庄市疫情防控工作总指挥部办公室宣布，暂时关闭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和剧院，市县执法机关需要加强执法检查巡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就南海等问题回应记者提问。华春莹说，东亚合作机制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个别域外国家执意利用这个平台渲染炒作，对中方进行无端抹黑。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已经强调，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尊重共识、尊重地区国家，但个别域外国家唯恐天下不乱，动辄将大量先进舰机开进南海，肆意挑衅，公开在地区国家，尤其在当事国之间挑拨离间，已经成为损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王毅正告他们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不要再将黑手伸向南海。华春莹重申，东亚合作机制是地区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遗憾的是个别域外国家总是同东盟国家唱反调，利用这个平台对他国内政指手画脚，谋求地缘政治私利。沙特阿拉伯国营传媒报道，将会在明日起容许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外国人士进入圣城麦加朝圣，是因应疫情以来关闭边境大约18个月之后宣布重开。在疫情期间，当局只是容许已经接种疫苗的沙特阿拉伯民众进入麦加朝圣，朝圣规模亦都大幅度缩小。报道引述沙特外交部说，当局将会逐步容许外国人士前往麦加朝圣，前提是需要他们接种沙特认可的疫苗，并需要接受隔离检疫。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一听到他把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来，变了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又把声扁扁地啦，那他就在那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即是疫苗啦，即是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啲咁嘅问题咧，大部分嘅病咧，我哋都系一个喺一个稳定嘅状态嚟嘅。咁、如果喺稳定嘅状态里边咧，其实一定要鼓励即系所有市民要打针，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原因啦，即系预防将来感染嘅情况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太太由名校教师变成阶下囚，做丈夫的一定好担心。 看电影看得很多啦，里面好像很复杂咁样嘅，咁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复杂啦，都担心太太究竟会不会在里面被人虾啦、或者是会不会变好啦，不知道的嘛，很多因素的嘛，咁样。咁所以嚟讲都好多，即系有负面嘅思想啊，咁样。 想听更多，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翻嚟，我哋繼續廣東廣西第二節，今次係講呢個司徒同傳承。咁以前啲司徒咧，頭先我哋都講咗一下噶啦，嗰、那個上下級嘅關係咧，非常之深嚴嘅，不但係情同父子，甚至係好似君臣咁，一句説話咧，啊，你就要聽。絕對不可以反駁，亦都不會有任何疑問。咁啊，都係舉金庸啲小説為例啦。咁佢筆下咧，即係千百個人物當中咧，最不可理解嘅咧，就係、是、呢個胡飛嘅嗰個夢中情人啊，不可得嗰個原子衣 唔係佢，係佢師傅。 嗯。 啊，即係未出過場嘅袁子衣嘅師傅，不可理解嘅。啊，就話你個生父、生身之父啊，其實係你仇人嚟嘅，因為害死咗你阿媽。 嗯。 啊，但係咧，你又唔可以親手殺佢。啊！仲要咧救佢三次咁， 點 解唔係兩次又唔係四次咧？救三次啊！可能係故事需要啦。咁但係呢、這個阿婆咧，即係唔知點解佢會有啲咁樣嘅思考啊，咁樣嘅意識形態。但係又唔知個袁之依咧，俾佢教到一身武功，但係就好聽話。啊，明明係同胡飛咧心心相印嘅啦，但係。又唔能夠違背，即係師命難違。當然寫武俠小說咧，呢個係非常高嘅技巧啊！冇嘢設計矛盾啫嘛，你就解唔開，解唔開，解到最後都解唔開咁，你啊睇第二本書啦咁。但係佢真係反映咗你或者中世紀又得啦，或者即係中國封建社會又得啦。佢種師徒關係咧，如果即係巴閉起嚟咧，真係到。圣子咁样嘅关系，点样不合理？点样即系不近人情？唔理你啊！但系咧，佢好似就回答咗文杰华头先嗰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师傅不但系教你武功，而且教埋你做人，即系啲底线啊，呢啲红线啊，画得非常之清楚嘅。咁会唔会咁样咧？我谂咧。特別是啲秘密會社啊，唔好講黑社會咁難聽啲秘密會社咧，點解佢紀律咁嚴格呢？因為呢個係必須嘅。佢係敵強我弱，即係佢係唔能夠見光嘅，所以佢個紀律係一定非常之嚴密嘅。啊，一泄密咧就係、是、處死，甚至係株連，諸如此類。雖然而家我哋睇小説，但係。在中國的歷史上面呢確實是存在過、啊、特別是幾次大的這個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呢、啊、黃巾、啊、又好、啊、這個方立又好、啊、他們在秘密活動在積聚力量之前呢 是用一種什麼神神道道的東西來講又好怎樣都好總之是搞到非常之嚴格的紀律即是生死的紀律、 但我覺得仲有一個前因咧，就係、是、以前我哋相信嘅師徒關係，第一佢唔係交學費嗰只，佢可能咧其實就係、 是、包你食住 啦，就係、是、因為你譬如俾人棄養又好，或者係屋企顧唔掂你，就送到你去師門喺門口嗌個師傅，你收佢啦，收佢啦，因為搞唔掂啊屋企嚇，咁咧佢都會睇過收唔收得過，見到佢聽唔聽話，收咗入去個門口之後咧。食的又是他的住的是他的穿的是他的。然後任由師傅分派工作給你和怎樣去鍛鍊你。希望你們有一個維生的才能或者叫繼承、啊、繼承這件事。他們就很叫收靚以前收靚就是這樣的意思。由於你不是真的好像今時今日我交學費所以你要教 我你的服務不好。或者你幫不到我達到我的目的我可以離開你、以前是不可以離開師門的嘛是吧所以呢我想整 個經濟關係都不一樣 是即現在直情是這個服務提供者和這個服務使用者的關係 是一個合同是一個合同來的咁啊，阿戴馬老師頭先講到呢一個金融小説，我又最記得就係阿周子若啦嚇，即係呢一個光明頂圍攻張無忌，咁啊張無忌咧就打贏曬咁多個啦，咁但係咧突然間周子若出嚟咧，因為阿滅絕師太話你要殺佢，咁佢就一劍吉落去啦，就完全冇考慮佢係咪好中意張無忌一樣。呢樣事件攞翻去現代去睇咧，亦都係回應翻文教授頭先講咧。一个所谓师徒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咧，就是 trade secret 啦，呢个商业秘密啊，即系头先我用翻中世纪嗰个例子咧，即系一个专业嘅时候咧，我系教紧你一啲技能，喂，嗰啲技能好紧要嘅，我漏咗出去咧，我哋两个之外咧， 就會有人搶飯碗噶咯喎。所以我只可以教俾你嗱，所以我一定好信得過你，我先傳授俾你嘅。 冇錯。 咁甚至可能都仲留一手添啦，我都唔即係教識徒弟冇師傅啊嘛，係嘛？咁所以咧 ，trade secret 呢個商業秘密原因就好緊要啦。又翻翻去頭先阿馬老師講啦，點解會一個秘密會社咁嘅性質咧？因為佢哋要將一啲知識產權啊，用現代講法咧，就是、保留咗喺呢一個社團裏邊。 冇錯，唔可以泄露。 冇錯啦。 呢個故仔嘅背景咧，只能夠發生喺社會發展非常之慢嘅農業社會。 嗯。 你如果而家日新月異嗰啲科技發展咁快。徒弟好快就超過師傅嘅，而且係必然嘅。 嗯嗯嗯。 因為嗰啲科技啊嘛，唔係你本人點樣叻法。咁、但係講起師門之重要啊，咁喺金庸嘅小説裏面有一個例外啊，就係、是、郭靖。郭靖啲師傅垃圾咯，啊，從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嗰、那個、七怪。 唉，嗰七怪其實即係武功之低微咧，就唔使講啦，啊。咁咧又無啦啦個馬玉就教咗佢頭先啊陳生所講嘅啊呢、這個內功心法啊，其實佢唔係教你點打，教你 吐納 點唞氣。咁啊教下唞氣咧，你就可以爬高爬低噶啦。哇！今次睇過攀岩石真係犀利，好似馬騮咁快，仲快過蜘蛛。啊，咁呢個郭靖後尾咧又有好彩啊！又拜到洪七公， 嗯， 啊，洪七公都好謹慎。其實洪七公真係覺得佢資質麻麻地嘅，已經係出聲噶啦。喂，你乜咁蠢噶、啊？你睇下你嗰個女朋友，啊，叫做咩啊？舉一反三，啊，眼眉挑通嘅，你啊硬係死都唔明嘅，啊，即係咁嘅徒弟真係好氣憤。人哋睇到即係好嘅徒弟爭住要嘅，洪七公真係唔想要嘅。 如果唔係黃蓉煮嘢食俾阿洪七公，佢都唔會教啊。 唔係佢係俾歐陽克激到，話你即係個老毒物個侄，就話老毒物個侄就叻過我個徒弟嚇，咁、啊、我咪好冇面。 冇面係 黃龍十八掌教曬佢，教曬都唔掂啊！人哋有咩軟皮蛇拳，所以郭靖咧。洪七公其實都教佢咧，都係唔係幾啲岌頭噶啦、啊、最後咧，其實周伯通都算係佢師傅、啊、周伯通即係古古惑惑咁將嗰個九陰真經其實真係教咗俾佢嘅。 嗯。 啊，呢啲係事實上嘅師傅，但係從頭到尾咧，郭靖冇一個正經嘅師傅啊，更加冇人教佢點做人，因為呢條友真係從頭到尾唔識做人嘅。我就好服倪匡评金庸小说， 嗯 啊，佢评到郭靖啦，扯到呢条友假嘅，雷锋嚟嘅，不存在的，点会有啲咁人啊？咁蠢嘅人都可以做到盖世武功第一高手， 嗯嗯、 其实系范博嘅，但系唔紧要啊。小说本身就要范博，啊武侠小说更之然，咁所以即系话。如果事實上的真係拜師咧，你唔想跟呢個師傅啦，想跟另外一個師傅就唔係話轉份工咁容易嘅， 係啊， 即係俾人追殺嘅。 啊，所以門户啊嘛，係咪？咁你係屬於紅門，你屬於咩門？即係大家都已經覺得話你走唔甩嘅，你如果學第二樣你就背叛啦嚇。咁所以以前就係你冇得揀，係個命運嘅問題啊！俾阿媽送咗去嗰個門口， 你簽約嘅喎、哦，打死無 緣喎，係即係你走咗咧，你以後人生都幾難過嘅嚇。 咁啊，令狐沖咁啦。 係啊，但係而家 咧，係、 啊、啦，而家咧好唔同啊！陳澤明一定會好更加清楚，就係話所有嘅知識專業化之後咧，咁你有唔同階段嘅學習，甚至有課程。咁、那個師傅嘅功用喺邊咧？就係、是、除咗即係授業啦嚇之外咧，就係、是、如果佢有個特殊嘅經驗，譬如喺法律佢做過一啲個案，佢嘅體會係點？佢教你幾多？咁你就學到額外嘅嘢，就唔係書本上讀出嚟嚇。咁呢啲咧就會在乎關係。 嗯。 嚇，第一嗰、那個師傅嘅性情，佢願唔願意中意分享？佢唔計較。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大家佢信唔信得過你？其實我諗法律嘅知識經驗咧，都不及咧譬如你係廚藝咁樣樣嚇， 即係廚房收個徒弟，哇！我嘅即係我點樣整到呢一個菜特別唔同？我教咗你呢個秘密之後咧，即係呢個竅門咧，你會係點樣樣？你係咪會自己另起爐灶？ 嗯、 就真係即係睇個順字。 唔緊要，你嗰啲湯汁唔俾佢攞走啊！ 嗰啲 百年老汁、 千年老水汁係嘛？你頭先阿馬文教授提到呢、這個法律專業我講多少少有都反映到呢、這、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呢一個司徒關係嘅。咁你知道我哋法律界有所謂大律師同埋事務律師嘅，咁我係事務律師嚟嘅。大律師咧，其實嗰個司徒關係咧。仍然遺留到嘅喎，咁有幾個例子嘅。大律師咧，佢會收徒弟，收徒弟咧，個徒弟係冇人工嘅，即係現今時代咧，你做見習大律師咧，竟然係冇人工嘅喺香港。咁因為 冇收你學費啊，偷笑啦。 係啦，咁就反映咗以前咧，就話喂，我俾食俾住你，教你嘢，仲要俾錢你，有冇搞錯？咁所以反映咗呢個關係啦。第一，第二咧就頭先提到話啊，教識徒弟冇師傅呢樣嘢。當然冇可能啦，喺現代係咪個徒弟大律師佢執咗業之後，可能做得成功過個師傅添。 嗯嗯嗯， 我哋大律師有一樣嘢叫御用大律師，大家有聽過呢樣嘢啊？就係、是、一個好高嘅銜頭啦，或者叫資深大律師啦。而家咁就香港唔係好多嘅啫，100个都到左右嘅啫。 嗯， 有時候咧徒弟仲快過個師傅咧攞呢個銜頭，咁點算咧？喂，唔掂喎。咁所以咧，佢哋有個行規嘅，即係你要走翻去問師傅，喂。師傅唔好意思啊，我爬你頭啊，得唔得啊？你唔介意啊嘛？咁所以喺大律師啦，喺起碼佢仲有少少一啲頭先講啊，中世紀遺留落嘅嘢。除咗佢哋仲戴著袍啦、戴假髮啦、著七皮鞋啦上法庭之外，其實個師徒關係咧，我又覺得幾特別嘅，仍然有嘅。反而喺我哋事務律師咧，我都有收徒弟嘅。但系咧就冇呢一啲咁嘅傳統咯，即係幾係一個合約關係嘅。我會教識佢，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佢幫到我。喂，我請你翻嚟，雖然你係見習，但係你要幫我做到嘢先得。咁所以真係好明顯地同以前古代嗰個司徒關係轉變咗，係一個合約關係。 即係現代咧，仲有啲例子因為佢係歷史界、歷史學界咧，佢有啲傳統係。即係從孔子嗰度一路儒家嗰啲思想傳落嚟嘅，咁、我哋好熟悉一個歷史人物，亦都係現代嘅人，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咧，佢即係喺學術上面嘅崇高地位就唔使講啦。但係講佢做人嘅嗰種，即係雖然我係一介平民，但係我唔覺得你。個國家領袖係幾咁巴閉啊！即係我喺學術呢個問題上面咧，完全係可以同你平起平坐嘅。咁話說咧，就建國初嗰陣時，啱成立咗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咁啊，郭沫若做院長啦。咁啊，各個所咧，歷史所陳寅恪就係不二人選啦。咁問題你請得佢喐嘅喎。咁就。三番四次，開始就唔敢話直頭就同佢表達啦。如果唔係，即係撞翻轉頭，大家冇面。咁啊，俾啲嘅暗示佢。咁陳寅恪話：咁樣啊，咁我就有條件啦，就係、個師徒關係啦。即係我做呢個所長，我帶呢班都唔係後生噶啦，佢帶親都係教授噶啦，或者高級教授噶啦。咁啊。帶得呢啲人咧，你一定要搞清楚有一點啊！佢哋一定係馬克思主義者啦，但係我唔係馬克思主義者啊，反而我對馬克思主義咧，只不過視為一種一家之言啫啊！咁你一定要俾我呢個權，我喺歷史所裏邊咧，我唔攞馬克思主義為經典。唔攞佢做 Bible 嘅，你可以信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嚟我呢度開工，但係你唔可以攞呢點嚟制約我，話你唔信仰馬克思主義，我馬克思主義30年代，我已經即係喺歐洲我已經知道咩事啦，我知道佢係一家之言，咁咧，如果你應承呢個條件，我可以受聘。但是这个应承这条件不是你郭沫若应承就得了，要毛泽东签字、或者 最低消費都是劉少奇簽字，咁我就制。即係呢個故事咧，講明當時五十年代初嗰陣時咧，有一班呢個文化人，有一班呢啲學術界嘅大師級嘅人物，佢就係堅持呢一點嘅，即係師徒之間嗰個傳承啊。 嗯。 啊，你唔能夠話你而家官大，我就要服你啊，冇嗰回事。可能歷史學界係有一個比較特殊嘅東西。 嗯，系，有错。嗱，咁咧就好得意咧。以前做老师咧，我哋都大家知道咧，师者为师者就系传道授业同解域啊。 嗯， 吓，咁啊，传道授业咧，我哋都好容易明白嘅。解域咧就真系透过对话，将一啲咧你都未谂过嘅一啲 疑惑 啊，或者系挑战咧提出嚟。咁呢个就好考个老师对你嘅信任同埋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啦，吓。咁但係咧，由於係咁嘅緣故咧，佢真係要因材施教嘅，有啲佢唔會收嘅。嗱，我唔知喺你個專業裏邊咧，會唔會就係話，譬如我知道你哋有啲 chamber， 大律師有個 chamber 啲咁嘅制度，咁咧就。邊啲入到，邊啲唔入到，係點樣揀嘅咧？ 我諗即係即係現代法律界咧，係用呢個例子，即係收徒弟咧，其實都真係好過癮嘅。即係我自己都有見習律師，都係徒弟嘅，你可以叫做。咁佢哋尊重㗎，即係喺我哋行業裏邊咧，過咗幾十年後見翻都叫我師傅㗎。係。咁我自己揀都係好簡單啫，真係佢真係要做到個能力要高啦，但係都係頭先講嗰樣嘢，佢個人品要好先得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明知佢呢個好有問題嘅，即係成日都走精面嘅，咁我未必會收呢個徒弟咯。咁人品係我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咁啊，補一補東京奧運最新消息啊，港隊代表李慧詩啊喺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銅牌賽對住呢個德國嘅軒斯以場數2-0勝出，奪得銅牌。 Yes！好嘢，恭喜！ 港隊今屆嘅第六面奧運獎牌， 恭喜曬！ 仲有冇第七面啊？ 冇啦，係咪？今日最後一日， 希望啦，希望再明天。 啊、不過咧，頭先跟住阿陳澤銘所講咧，係傳統有咁嘅講法咯，唔知阿馬鼎盛你點睇？佢話咧有啲師傅唔收徒弟咧，就係基於幾樣嘢：不忠不孝唔收。冇礼貌忘恩负义唔收，冇毅力恒心唔收，即或者唔传嗱，收咗你我未必赶你，不过 唔系话收徒弟啊，见到另一面走啦，因为你自己系有个历史使命嘅吓、啊，做得人师傅，咁都希望不但系将自己嗰一套能够发扬光大，甚至系佢呢个行业啊，都应该。因為有了一個資質非常好的後輩、啊、能夠將自己那一行來提高的嘛。那你所說的那些根本不要說讀書做人都浪費氣，這些人渣來的。 是，咁佢又不至於一定趕你逐出你師門，就去到咩程度呢？因為以前傳統中國就講天地君親師嘛，咁所以入出師門咧係有儀式嘅，係啊，那個儀式咧其實係一個 commitment 嘅意思啦，即係你 簽合同， 係啊，係啊，咁樣 個儀式係發誓啫嚇，即係話啦啊，神明在上啊，唔知你個祖師爺係邊個啦，總之你啊大叩其頭啦，但是有一個即係小説嘅人物咧，個師傅就好奇怪啊！阿孫悟空，孫悟空嘅師傅係啊，唐三藏啊，咁冇錯係叫佢師傅，但係唐三藏教佢乜嘢咧？我想請教，乜你總係有一樣嘢教到你啊？唔係點叫你師傅咧？啊點稱到師傅咧？啊就話喺兩界山救咗一條命咁出嚟咁。即係唔需拜師啊，或者即係以後以身相許啊，點樣都得啦。但係唔係拜師喎、啊，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咧，孫悟空嗰個師傅咧係好隱形嘅，好低調嘅、菩提祖師啊，咁、那個菩提祖師咧教咗佢一身本事以後咧，啊就幾乎係逐出師門咁滯。啊話你呢只馬騮咧都係唔生性嘅，搞搞震。啊！你出到去搞到事出嚟咧，千祈唔好搭我躲。 啊，你如果帶我到咧，你去邊度都捉到你翻嚟，啊，煎皮拆骨，啊，挫骨揚灰，啊，咁呢個菩提祖師咧，咁鬼奇怪，所以有好多文章就研究佢到底係邊個咧，咁有啲話，誒，佢咪就如來佛咯，啊，不過係化身嚟嘅啫，咁都即係可以自圓其説， 嗯， 但係作為師徒嚟講，呢、這個菩提祖師咧，啊。吴承恩真系设计得系繁薄嘅， 嗯， 啊，你一出场就教咗只马骝出嚟，其他嗰啲全部系垃圾嚟嘅， 嗯嗯， 其他嗰啲真系水到唔痕嘅， 嗯嗯， 啊，即系菩提祖师咪剥佢三下头，又拧转身，又背手咁，乜全部都睇到眼花花，不知所谓。咁其实佢出场系想教只马骝出嚟嘅啫， 嗯， 啊，咁呢个师徒关系咧就系、是。文耀話啫，有啲人點解立誓唔教徒弟咧？咁係咪佢嘅收徒嘅標準太高，還係佢好似金庸咁自己識寫小説，但係唔識教人寫小説咧？啊， 嗯， 不過識唔識教書 嚟嘅喎， 係啊，真係喎，呢、這個一陣可能我哋下一次可以講 下。應該要講下同埋身教嘅問題。 係啊， 師徒真係要 知識好同識教真係完全兩回事咯，我覺得真係 好啦，咁我翻嚟咧可以打电话18723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同我哋一齐倾倾呢个师徒关系同埋呢个传承。 进行调动，应付十月嘅亚锦赛同埋十一月嘅世锦赛。李靖感谢市民投入支持香港运动员，又话未来会少说话，只会喺球场先至表现出激情。内地网络流传电商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怀疑遭到性侵，阿里巴巴回应事件表示，无论是猥亵定是性侵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阿里巴巴绝不容忍。西南警方已经对案件进行调查，阿里已经对涉嫌的员工停职，并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和结果。同時，阿里巴巴內部已經由首席人力資源官蔣峰牽頭成立獨立調查組，對事件同事發之後在公司內舉報全過程進行全面調查，並向全體員工公布調查結果。网上流传怀疑受害人近8000字详述事发经过，声称被领导要求陪商家饮酒，醉酒之后被商家猥亵同埋被上司性侵。受害人要求公司开除涉事人员，系内公司永不录用，自己需要长假调理身心健康。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一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湾仔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重复一次，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湾仔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一直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跟住是其他封路方面，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另外龙翔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的慢线是暂时封闭的。 而在大角咀福泽街较早前咧有爆水管嘅，爆水管咧已经修复噶啦，而家福泽街唯一行车线重开。在香港仔的田湾山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去香港仔鱼市场方向，近住田湾海旁至到石排湾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而家是封闭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啱啱啦，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的。洪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入面泊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牛下女车神李维斯排除万难，单车女子争先赛力战创佳绩，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取得东京奥运的第六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1号就开始拿第一笔的电子消费券，见到整个情况畅不畅顺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我们都留意到呢，是在初头有某些的营办商的平台有少少低失，但是其实很快都改善了问题，大致的情况都畅顺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去学习做军人，最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想做策划控号手， 我要做通讯号手， 我要做指挥号手。 只要你们肯努力的，肯定可以坐到你们喜欢的号手位置，我看好你们的。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是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洗紧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八九成，其实好贴近正常，争少少，但系我觉得都几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今晚六点半， 港台电视31。 知识 好啦，继续翻嚟第三节，我哋讲师傅徒弟啊。咁有一个三行嘅呢个师傅咧，嚟到同我哋分享下。系你好， 喂，系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马生， 请讲，请讲， 教授， 早晨， 陈生， 早晨，早晨， 系我姓鲁嘅，系 系。 咁咧，我屋企以前系做装修嘅，我唔系师傅嚟嘅，我爸爸先系。 嗯嗯嗯。 咁、我就即系开间铺头啦。咁佢哋嘅特色同你哋刚才讲啲有少少唔同，比较现实啲。咁、以前咧就主要即系话出嚟搵食咧，嗰啲细路仔咧，穷啦，读书唔成啦，咁嗰啲咧就去学书嘅，即系睇下你学边行啦。咁、多数好多人都学三行嘅，因为嗰个需求嘅问题啦。咁啊，譬如好简单澄清一下，请问三位知唔知三行系边三行啊？ 斗木泥水仲有咩啊？ 是斗木油漆同埋打石啊！ 哦，打石。 嗱、佢后来先，而家先系现代先系叫泥水。以前打香港以前好多系靠石工嘅。你睇下香港，尤其香港做嗰啲靓啲建筑咧，由香港大学一路去到筲箕湾，好多系靠砌石工整成嘅。譬如亚公岩就好出名，嗰度系石工嘅。九龙咧咪嘢。即系鸭头角嗰头咪有咩石方嗰度，嗰度嗰啲地方全部都系广州圣心石室教堂都系香港人做嘅。系啊，啲石工好实好紧要嘅香港。咁所以咧，佢传统就系呢三行。 咁你白衣系边行啊？ 装修啦，即系现代嘅就泥水斗木油漆啦。所以而家讲啲泥水佬要觉得人觉得自己，我真系见好多师傅泥水师傅系好矮嘅，唔知点解。咁嗱，咁以前嗰啲学师咧，就主要咧就其实揾食嘅，就冇咩拜师礼嘅，冇咩形式。咁佢个老板，所以个老板接受咗佢之后咧，其实即系有个责任。正话文教授咁，即系要帮佢揾食嘅。即系好似你阿马生佢哋。家族即系做粤剧嗰啲咧，要你收到个徒弟，要帮佢第日上台揾食噶嘛，即系好大责任嘅。咁咧，其实咧嗱，佢就叫嗰间铺头嘅师傅嚟到咧，就叫佢做师傅啦。咁其实就唔系有个师傅教佢啲技艺嘅，佢特别喺呢度，系个师傅。譬如我爸爸嘛，就请嗰啲斗木泥水木工匠咧，就翻嚟装修做嘢。咁那个学师咧。咁就去做初期，其实即系做杂工，乜都做噶啦。咁你叻嘅咧，就其实就跟呢啲师傅偷师，即系技术啊。咁睇下你嗰、那个即系个性向嘅技能啦。你学到油漆，将来就油漆；你学到斗木，将来斗木；你学到泥水，将来泥水。但系三样都识啲嘅啊。咁啊，是但做一样嘅啫。通常 咁啊，想请教你咧，就系、你。伯爷收咗啲徒弟，咁啊等佢偷师成功出师啦。佢出去揾食咧，点样同你伯爷拆咧？ 冇噶，佢出咗就出咗去噶啦。 吓、 即系佢认为佢 咁噶， 有啲咧，即系佢觉得佢自己觉得佢满师，佢自己走嘅。 哦， 即系佢会话啊，即系我唔再帮你手啦咩咁，睇佢自己有够唔够胆识咯。你承唔承得到师傅咯？或者佢出去有冇拍档跟你一齐做咯？ 你头先话斋，你做师傅，等佢出师咧，仲要同佢搵啲生意嚟做，咁佢都唔会拆翻几多俾你噶？ 啊，唔系同佢搵生意，即系嘅意思，即系话要包佢第日搵到食啊！即系你教佢啲技能。其实我爸爸主要系咁，其实教嗰个徒弟就教佢做人啲道理嘅、即系你个过程里边偷师去同人装修，喺屋企人哋屋企，即系唔好又话搞人啲嘢，偷人啲嘢，即系就教佢其实做人主要。我 唔系你 讲 得非常好啊，即系我感觉啊，系啊， 斗木佬啊，所以俗啲系油漆佬嗰啲，你个徒弟叻嘅就跟嗰啲偷师嘅啫，其实佢做杂工，实际做杂工。 即系我想请教咧，就系、最近呢几廿年来啊，嗰啲师傅嘅手艺咧。第一个就每况月下啊，以前咧就真系入笋咁准嘅，而家就唔系一味靠黐啊，一味靠即系将嗰啲瑕疵咧，将佢掩盖咗，甚至即系打螺丝钉咧都唔系垂直嘅，歪歪斜斜。 头先你讲得好啊，就系而家啲科技盖过咗啊嘛。 系啊，咁你哋教嗰阵时候，文教授话斋，不但要教技巧，而且仲要教做人。 而而家系咪即系冇咗教做人呢条啊？ 系你佢嗰啲咩建造业咩都有教做人噶。 系啊，所以你个专业即系专业道德唔够咯。而家感觉请啲师傅翻嚟装修都系即系附碌算数噶啦。 啊，唔好意思啊，马老师，我哋老师教我哋头先嗰个成语咧叫做每下愈况嘅。 哦， 即系越 啊呢度有得拗，有得拗 嘅， 有得拗。每况愈下呢度唔拗啦，我哋喺呢度唔拗啦。 水咧就越冻咁解。 唉，明白明白，唔拗啦呢样嘢就。 好， 好， 多 谢 晒你。 诶，仲有一样嘢我讲埋嘅，好意思。咁佢另外咧就仲有一个特色咧，就另外仲有一个太师傅个嗰啲行业，即系我哋讲祖师嘅。 系。 咁譬如三行就讲老班先师啦。 嗯，冇错，有老班。 即系譬如你做戏啊，华光师傅，即系呢啲行头就要有祖师嘅。 系。 好清楚嘅，就同小说嗰啲有啲唔同啦。 系啦，仲有敬拜嘅。 好， 系啦，譬如农历就6月13师傅诞啦。嗱，香港有间老班庙好特别嘅，就喺西营盘嗰度，咩台咩台视台咩台太白台嗰啲，佢有间老班庙嘅，其他好多地方都冇嘅。 嗯， 系啦， 好，多谢你。 好， 嗯。 咁我又要讲讲呢个师徒关系咧，不但系人与人之间。党与党之间都有师徒关系。 哦，系。 唉，孙中山嗰阵时，国民党咪以俄为师啊嘛。如果唔系以俄为师，就断无成就啊嘛。 嗯。 咁以后中国共产党都系拜苏联共产党做师傅噶。 嗯。 佢直头教你点做党添啦，唔系教你做人。 嗯。 教你点样做个党、 嗯、 啊？诶，点样控制啲党员？ 嗯。 点样等佢听话？ 嗯 啊，点样等佢信奉呢个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 嗯 啊，咁呢个师徒关系咧，真系供你食住噶、哦。 嗯， 想当初呢个孙中山咪就系收呢个俄国啲钱咯。如果唔系佢边有钱啊？ 嗯， 佢又要打呢个陈景明，又要打商团啊，一阵又要打呢个咩云南军阀，佢完全自己要搞个黄埔军校出嚟组织党军。所有嗰啲武器装备资金全部系啲卢布换成美金俾佢噶。 嗯，嗱，咁我想问啦，咁后来搞到咩修正主义啊呢啲咁嘅讲法，或者甚至咧，就再讲自己中国特色啦，都唔再提噶啦。 呢啲咧，苏联就闹你欺师灭祖啦。 嗯， 啊，本来我即系大条马克思主义教俾你，你啊讲呢个中国特色啊唔听话。當然有道理啦，係嘛？你照搬蘇聯嗰套，蘇聯成功點樣，佢咪點樣教你咯？啊，佢就係打呢個東宮，啊，聖彼得堡成功咗啦，莫斯科成功咗，咁啊全國就係咁搞掂啦。 嗯， 咁梗係搞大城市啦。咁點不知咧？當時咧，俄羅斯都算係工業化。 嗯， 你搞掂咗工業城市，你就搞掂咗個國家。中國唔同啊嘛，中國係農業國啊嘛，九成以上係農民。甚至經濟嗰啲 GDP 咧，一半以上都係農業， 嗯、 即係工業商業對佢冇呢個致命嘅作用。你攞首都有咩用啊？ 嗯、 你攞首都我佔山為王，我喺山卡拉度同你玩。 嗯、 啊，總之嗰啲冇雷公嘅地方你去唔到，去唔到就我去。咁、 嗯、 我一息尚存，我就同你玩到底。 係， 咁華東係咁起家噶嘛？ 冇錯。 咁所以你話我以俄為師，我學唔到你喎、啊，哥，係嘛？咁啊，到咗建咗國以後，克里夫反斯大林，咁中國唔想反斯大林啊嘛。毛澤東講得斯大林嗰套幾好喎、啊 嗯 啊，你話階級鬥爭，你話即係點樣？紅色恐怖等等， 嗯、 我中意啊，係嘛？咁反而咧，俄羅蘇聯話你欺師滅祖，佢、 嗯、 就話你修正主義，咁、 嗯、 口同鼻拗咯，嗯、最多咪同你割席咯，啊，撕毀合同咯。最債咯，最多講乜國與國之間嘅師徒關係係咁，隨時可以變嘅喎、 哦。但係就算唔講國與國、黨與黨咧，即係個人之間嘅師徒關係都會出現一啲挑戰嘅、 嗯， 就係所謂青出於藍勝於藍啊嘛嚇。嗱、嗯，譬如你話康有為咁樣，佢跟住到梁啟超，梁啟超又到徐志摩。哇！都嗌交嗌到七彩， 嗯、 即系大家都有唔同意老师嘅地方。 啊，嗰啲两回事啦。徐志摩同梁启超就唔系政治之争，呢、這个康有为梁启超先系政治之争。嗰啲咧，即系随住你嘅地位唔同，随住你嘅 經歷不同， 冇錯， 佢肯定會變噶嘛。 係啊，佢向往又唔一樣啦，係啦。 我尊重你老師，但係我最尊重真理啊嘛。 冇錯。 咁攞住呢條就可以欺師滅祖啊嘛。咁你哋講 唔係咁恐怖？ 唔係啊，係啊。嗱，話説咧，即係講呢個娛樂圈啦。 嗯。 啊，甄子丹同呢個吳京。咁佢喺《殺破狼》嗰場，唔知你有冇睇過？ 有， 真係我反覆睇嘅，打得非常之精彩。嚇，咁、 嗯 啊、即係雖然吳京咧資格老，但係佢 B B 面啊嘛， 嗯、 即係睇睇落好似好後生咁。哇！甄子丹即係拍姜咁拍到嗰支嘢咧斷幾支，咁、 嗯、 後尾啲人咧就話佢欺師滅祖。 嗯、 啊，點解咧？因為甄子丹去北京嗰個學校嚟學嗰陣時咧，佢係李連杰嘅晚輩嚟嘅，啊見到都要執弟子禮嘅。咁吳京係呢個同李連杰係 同輩 啊嘛，咁你即係博師叔拱博反，話嘅欺師滅祖啊，即係武術行可能仲有呢啲咁樣嘅説法。 咁但係當然嗰套電影咧就話，因為甄子丹係主角啦，咁當然就主角一定會打贏呢一個奸角嘅，因 為 係啦劇本問題。咁但係嗰套事實係好經典嘅一場， 唔 使博到咁盡。頭先文傑華都提到話，即係離開師門嗰個問題，或者青出於藍嗰個問題咧，其實我突然間又諗到咧，其實喺香港政府嘅政治架構個管治，經常都發生嘅。 嗱、 嗯，你知道香港個公務員體制咧，所謂 A.O. 字講啦，係咪？即係所謂呢、這、一個呢、這個政務官為主、 嗯、 而政務官咧就一批批嘅、 嗯， 每年都會收嘅。咁、 嗯、 所以咧，譬如我哋而家特首啦，或者其他好多局長咧，其實都係政務官出身嘅，當然亦都有外來嘅，有政治任命。 佢哋有師傅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好多事就係你會爬頭啊， 會啊，有啊， 咁所以 D 幾啊， 冇錯啦。咁佢哋好睇年資嘅，其實即係你幾多年入職，你個 A.O. 嘅 number 係幾多，跟住咧，所以就一睇到你係個地位去到邊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政治上咧，佢可能爬咗你頭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喺心理上啦，或者個人關係咧，係有影響嘅。 有，我有時聽到一啲退休高官啊。即係政務官啊，佢都話：，嗰、那個係我徒弟嚟啊！嗰陣時佢跟我喺邊度咁啊？譬如民政事務局咁。 你係咪應該攞英文講用過去式咧？ 即係點啊？咩意思？ 過去式、哦，你話佢係你徒弟係咩時候嘅事啊？咸豐年啊？家陣係講家陣啊嘛。 咁咪就跟住佢話：，後來咧佢爬我頭，因為佢調過去唔知咩局，嗰陣時啱有件咩事，咁咧佢咧又處理，因為佢處理到嘅因時。制宜啊，咁然之後又俾人升咗啦，咁咁咩都會聽佢講起上嚟都有啲 酸溜溜 嘅，係啊係啊，咁呢個都成日會有嘅，所以一個老師嘅胸襟好緊要嚇，即係你係望個學生，譬如你當佢係仔咁先算啦，你都希望佢成龍成鳳啊嘛嚇， 冇錯， 最關鍵成咗鳳以後，仲睇唔睇起你係嘛，係咪秒你嗰下嘢真係好難受， 咁又係，如果你徒弟真係咁反骨。嘅話咧，咁我自己都未必過得到我自己嗰關。咁但係頭先有聽眾咧，其實我都有啲感受嘅，即係佢話：喂，其實呢、這個師傅咧，要唔單止教你做人之外咧，都要替你幫你諗下揾食嗰邊嘅，咁又係事實 嘅， 真係嘅。即係如果我個徒弟出嚟咧失業嘅，咁我都冇咩面啦，係咪？咁我未必真係會睇住佢個收入，但係我真係會介紹啲工俾佢嘅。 嗱，呢個好奇怪嘅，即係喺香港，譬如我哋喺翻我自己學術圈咁啦。咁有師傅噶，譬如我哋收博士生、收碩士生嚇。咁你喺內地嘅博士生咧，佢真係對個老師非常恭敬，因為佢真係衣食父母咁滯。譬如佢哋會做好多工作咧，就係理所當然嘅。譬如帶老師個孫去睇醫生，或者佢屋企有啲咩家務上需要佢幫忙，佢會主動去幫忙。跟老師跟到好貼，咁啊唔係就係學問上啦，因為佢哋都好了解咧，佢哋嘅關係好長遠。喺內地咁多嘅研究生，你出嚟揾份教職真係唔容易，咁咧就要靠嗰個導師咧，我哋叫師傅咧，佢寫嘅推薦信。譬如咧，你喺浙江嘅，咁咧就你想去北京啊，真係比較艱難，不如去咩啦？我有關係喺廣西啦，咁樣，咁就介紹咗佢去廣西咁。咁即係我見到咧，如果冇老師嘅推薦咧，都係幾難自己去摸索。咁所以咧，佢係去到最後一分鐘 都非常恭敬。 嗯， 但系当个老师帮唔到佢，佢心里边又有啲唔舒服。 你个老师首先，老师首先自己要够僵先得。啊，头先你讲咗一个系非常之实际嘅道理。啊，你系浙江。推荐去北京梗系唔得啦，下家推荐上家。你嗰个老师喺浙江系青黄青霸，去到北京就 nobody 啦。啊，但系你去广西你又大喎，系嘛？呢一线、二线、三线五解啫嘛，即系你够雷够响，咁你就可以推得喐你嘅僆。咁仲有一样咧，师徒之间嘅关系咧，真系包同你娶老婆，唔包你生仔嘅。即系你喺外面揾唔到食，有好多种原因。 系 有啲咧就是、我教俾你嘅嘢，唔足以揾食，就 系 嗰啲系我嘅原因。但系由于系你嘅原因，咁我帮你唔到。 冇错，冇错， 系嘛？虽然系即系师徒如父子，即、就、系、是、关系到我嘅非子问题。 系 咁啊，最多有人话：，喂，你教得咁水噶？啊，系我认衰，认衰，认衰。但系心里边讲，我无愧于心啦，即系佢自己攞嚟衰嘅啫。 所以品格最重要添啊！嗱，唔单止话你有冇料到啊，即系你话不忠不孝啊、无礼忘义啊呢啲咧，系影响成个师门啊。 系， 即系因为老师推荐咗你，你做得唔好，第日老师推荐嘅其他人都冇人信任。 但系人会变噶，老实讲吓、啊，你收僆嗰阵时见到佢青靓白净，点不知咧佢一出嚟咧妖魔鬼怪咁，好难讲嘅。所以做老师咧唔使太 好危 险 嘅，做老师好冒险嘅。 好啦，咁啊，再讲讲电话18723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哋仲有一节时间可以讲讲师傅同徒弟同埋传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李慧思在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取得铜牌，是首名分别在两届奥运会夺得奖牌的香港运动员。李慧思在赛后说，感谢团队用尽方法帮助她，感谢神和家人。她说这几天感受到每一天的难处，但她跟自己说不要担心第二天的事。李慧思话喺海林赛做错一个动作，最终失落奖牌，觉得可惜。到争先赛，佢同自己讲唔好大意，又话压力好大，唔想讲出嚟。喺比赛中难以放开自己，而今日终于可以放开嚟比赛，攞到第三名，已经实现自己一半嘅愿望。李慧思认为今次比赛最大突破是相信工作人员，又说每个人都给他很大信心，亦都感谢队友一起训练，令他挨过最艰难的时间。港队今届奥运的奖牌数目增至一金、两银、三铜。参加东京奥运的香港乒乓代表队深夜返抵本港，随即到酒店进行检疫。夺得女子团体赛铜牌的苏伟音、李浩晴和杜海琴一起展示奖牌。苏伟音认为夺得铜牌是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很有价值。他特别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说在社交媒体收到很多打气的讯息，虽然未能够逐一回复，但感受得到每个打气的语句。杜海琴说，不论在日本航机上甚至是返抵本港，都有很多市民说加油，对此表示感谢。完成隔离之后会重新投入训练，期望奥运得奖能够成为创造更多好成绩的开始。 女子队教练李静话：，而家会俾运动员身心休息，再视乎状态进行调动，应付十月嘅亚锦赛同埋十一月嘅世锦赛。李静感谢市民投入支持香港运动员，又话未来会少说话，只会喺球场先至表现出激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截至七月底，即系消费券发放前夕，四间储值支付平台合共新增超过220万个账户，增加超过48000个接受电子支付嘅商户。陈茂波喺网志话：，消费券发放以嚟，市场上绝大部分嘅电子支付交易大致畅顺，又话使用消费券不存在最低嘅消费要求，亦都唔容许额外收费。如果有商户违反规定，支付工具营运商或者消委会等会跟进。陈茂波提到，消费券计划促进不同支付平台的竞争，让电子支付获得广泛扎根的土壤，期待营运商未来会继续降低收费和改善服务质素，扩大客户群，又呼吁商户尽快安装电子支付，找紧消费券释放的消费力量。陈茂波说，消费券做到让市民普遍受惠，在提振经济和支持就业亦都是算有正面的效应。提醒计划在今个月14号截止登记，市民要尽快登记。美韩将会在今个月16号举行下半年联合军演。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疫情扩散风险等的因素，军演规模将会比3月的时候缩小。报道指出，两国将会在后日起举行为期4日的危机管理参谋训练，之后在16至26号进行联合军演。防疫部门认为 Delta 变种病毒仍然在加速传播，当局强烈建议两军严格遵守防疫守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受到水管紧急维修的影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体育馆的慢线依家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区，香港仔田湾山道因为有路面维修的影响，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方向介乎田湾海旁道和石排湾道之间的一段需要封闭，驶向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在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亚皆老街都是有维修，依家一带是多车，龙尾在拔萃小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牛下女车神李慧思排除万难，单车女子争先赛，力战创佳绩，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取得东京奥运的第六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胭脂的脂就是指有颜色的化妆品，胭应该是指粉底。 哈林石 浸面，即系喺冇管状唇膏之前咧，胭脂就同呢个口脂咧系一样嘅。 从即系古苏美人到埃及人到罗马时期，总之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人咧，包括男人都系，都会搽口红。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浸面。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啊，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你哋系火箭军，一个全能嘅发射号手，唔只可以将导弹准确射向目标，同时喺战友执行发射任务嘅时候，自己都可以执行警戒任务。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节讲东讲西啊，仲有廿分钟时间，我哋仲可以深入咁讲一讲呢个师傅徒弟同埋传承嘅问题。佢确系国家嗰个又有一个师徒嘅关系啊！唔好讲以前唐朝嗰阵时，日本嗰啲遣唐使啊，咁啊真系对中国嘅文化五体投地。从文字啊，到呢个文化。甚至建築啊等等都學到足啊，衫都學到足啦。咁後尾咧就仲緊要，就係日本開始近代化、軍事化嗰陣時咧，陸軍係學德國，海軍係學英國，派人去學。當時當然中國亦都有人派人去學嚇，咁啊，但係唔夠日本學得足，真係學到足曬。天王呢就學人哋要呢個著燕尾服啊，天王嘅老婆要呢個低胸啊，坦胸露背啊，咁啊學跳交誼舞啊。如果唔係點樣同啲西方啲鬼頭接觸呢，係嘛？咁但係學到好快咧，打翻師傅。陸軍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青島啦，海軍呢。咁啊，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英國咧，又打到英國真係屁滾尿流，從呢個太平洋趕到個印度洋，趕到絕咁滯，香港俾佢佔啊，唔使講啦。咁呢啲都係同中國嗰個中體西用一樣，即係學就學你嗰啲技術，但係佢日本嗰啲文化咧，佢保留得好犀利，甚至到而家佢。即係成日睇啲電視都睇到佢嗰啲文化傳統啊，唔好講大上坡啊、能劇嗰啲啦，就講佢啲群眾運動啊，即係幾百個人抬住個舞台啊，唔係轎啊，咁嗰啲嘢真係自發嘅喎，係民間嘅喎，同政府無關喎、當然你去到靖國神社咁睇見即係參拜啊等等呢啲政治嘅啦，但係佢啲細路仔咩？細路女三歲，教佢著和服，哇！真係好繁複喎，成個鐘頭先教到佢、但係佢仲係保留呢啲嘢，所以佢對師徒關係咧，佢學你嘅科技，但係唔學你嘅精神。呢樣嘢即係日本對呢方面嘅執著啊，犀利過中國。 係，冇錯。不過有一個字好有趣，因為講師徒呢， 有一個字叫徒勞啊嘛，係咪？咁啊，徒勞無功。係。原來咧，其實都係講翻咧，師徒關係以前其實真係冇咩利益嘅輸送，即係你就搭食搭住，佢就叫你做嘢，你就冇咩換取到。當然你換取到好多知識啊，換取到身份啊，因為你跟到個名師咧，你已經升價十倍。咁、但係真係唔係講呢啲實質嘅回報，你可以當白做嘅。咁所以個徒嗰個字咧，譬如徒刑，咁、或者咧係即係徒勞無功咁樣，即係依類咁咧，都係預咗咧，我哋唔係因為收受任何嘅實質嘅利益，而係著重個身份。咁啊，呢、這個即係跟到一個好師傅，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一世啊，即係個命運會改變嘅。 係啊，即係頭先講嘅啲專業嘅範疇啦。不過喺現實裏邊，啲日本嗰啲壽司師傅，即係我聽佢啲想學做壽司咧，學七年，哇！我真係～即係香港人七年學去整壽司， 飲杯茶都飲成七個鐘。 咁又真唔真係？佢話都係第一年可能淨係負責洗碗嘅啫。即係咁當然頭先阿馬老師都講，即係日本佢某啲文化佢係遺留到本身嗰個特質嘅，即係西方嘅嘢佢學咗好多嘅。另外都有啲體會嘅。其實日本嗰個法律系統咧，佢係跟邊個？又係跟德國嘅。咁啊，台灣亦都係某程度上咧跟咗德國嘅一啲法律系統嘅。我啲台灣朋友咧識德文嘅，佢話我要讀法律咧，因為要睇翻 英國有咩唔同咧。 你要睇翻德國個原本個法例去睇嘅。咁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德國嗰一套咧，就係所謂大陸法系啊，即係所謂佢跟拿破崙法典啊，當年引申出嚟嘅一套系統。咁啊，同我哋所謂普通法咧，就是、兩套系統嚟嘅、嗯。我哋嗰套喺邊度嚟咧？咁當然就是英國佬搞出嚟嘅啦。英國佬因為航海大國，咁啊入不落國，就全世界好多殖民地，所有將啲普通法咧就擺曬喺殖民地。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亦都係國與國之間嗰個師徒關係啦。佢啊將佢嗰套法律系統咧，就首先掟咗去北美洲，咁所以加拿大啦、美國啦，又跟住走咗去澳洲啦、紐西蘭啦，跟住香港、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全部俾曬你哋。有冇青出於藍呢？有嘅，有啲國家做得唔錯，美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即係佢自己發展出嚟咧，比英國更加豐盛啦。咁、但係有好大部分咧都係馬馬虎虎嘅，譬如非洲啦，非洲好多前英國殖民地咧，佢係做得麻麻嘅，成個法律系統都。咁所以咧，國與國之間嘅師徒關係，人與人之間嘅師徒關係，都一樣有青出於藍呢個現象嘅。 係，同埋咧，所謂青出於藍咧，就係你點樣去適應當時代嘅需要啊嘛。即係就算你係法律，咁其實都唔係話冇更改啊，或者係即係唔好再講修正啦嚇，即係嗰個可能噶嘛。咁但係用普通法呢、這個普通呢個字都其實有啲高傲嘅成分啊，即係都係會諗翻起個霸權問題會唔會咧？ 我諗如果純粹講普通呢兩個字啊，純粹係呢個翻譯嘅問題啫。英文係叫 common law， 咁佢純粹係 common 就叫普通。其實 common law 個背後理念，所謂普通法理念係咩？就係案例咯。頭先我哋之前講咗，就係、有啲案例法院引申出嚟嘅案例嘅原則咧。其他的國家都可以引用，包括香港，其實很特別的，香港回歸了24年，現在香港的法院仍然可以引用英國佬，好像很政治不正確，但 是一國兩制嘛， 沒錯，英國兩制之下，我們仍然可以引用一些普通法法院引申出來的原則的。咁呢樣嘢當然係好事啦，你問我，因為香港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城市啊嘛。咁、但係有香港本地嘅特色咯。 係 你講起青出於藍咧，中國近代史就有一對師徒啊，係應該講係排到第一位噶啦。個老師叫曾國藩，個徒弟叫李鴻章。 係 咁如果按照將中國嘅軍隊現代化呢一條嚟講咧。李鸿章应该讲系青出于蓝啊，因为佢手底下嗰个北洋海军咧，确实系曾经打入世界排名，有啲话第六，有啲话第七，总之叻过日本，叻过美国就系啦啊。咁但系我哋从呢个历史学嘅角度嚟讲咧，就觉得李鸿章呢个人咧，唔能够话佢技术上边超过曾国藩，因为佢时代唔同啊嘛。曾国藩巴闭嗰阵时咧，系19世纪50年代、60年代；而李鸿章杀食嗰阵时咧，七八九十年代。咁、那个世界日新月异， 中國亦都有新如意，中國軍隊亦都係一年連同，所以唔能夠喺呢方面就講李鴻章青出於藍。但係有一條咧，做人方面咧，曾國藩就應該係自責，因為教呢個徒弟咧，冇教出教唔到佢做人。啊，即係好早嗰陣時咧，曾國藩喺北京做京官嗰陣時，李鴻章拜門咧，佢已經睇出啦。啊！呢條友咧真係唔係幾係路嘅，聰明絕頂，但係咧就立心不正。 哎呀！ 咁點算咧？收唔收佢咧？咁即係嚇，仲係毛澤東嗰句説話：人才難得，即係收佢啦。特別係喺即係打太平天国、打太平軍嗰陣時，咁啊覺得李鴻章呢個人才咧，應該俾佢有一個自立門户、發揮嘅機會。做老师好难得有呢条，即系等于话，喂，我将我的生意俾一部分你，啊，当时即系所谓地方军阀嚟讲，军队就系个命啊嘛，从招募兵员开始，到呢个培养将官，都系即系等于系一个大税嘅私人本钱嚟噶嘛，因为即系。湘军又好，淮军又好，其实唔系正规军嚟嘅。正规军系八旗六营啊嘛，佢冇编制嘅，而且即系冇军饷嘅，啲军费啊你自筹吓，自筹完咗仲要报销嘅，唔系你攞自己搲钱出嚟是但用，唔得嘅啊。咁即系曾国藩当时都唔系势力好大啊，都系攞住一个省做后勤基地，同埋手下嘅兵咧。都是两三万咁，居然可以挖出几千精锐嚟俾李鸿章做本钱，啊，等你去另外一个战略基地，去嗰度发扬光大，然后同我即系夹击太平军，咁对李鸿章真系仁至义尽， 啊，俾咗底佢先啊， 但系，即系俾第一桶金佢， 系啊， 但系李鸿章咧，当然佢报答师门咧，亦都过得去。但系布达斯门最紧要嗰样就系打天经咯，即系打南京咯，啊！因为当时系曾国藩嘅细佬啊，九岁曾国荃喺嗰度围住啊，即系死伤几多人，打咗几长时间，但系仲未打落嚟，咁啊朝廷就急啦，话你系咪第一唔够兵力啊？第二系咪唔够用力啊？啊！整多一支部队俾你，嗌李鸿章去。李鸿章话脚痛啊，去唔到啊，哑哑声啊，我而家都要即系翻去上海医病啊，咁 佢成日都有啲病痛。 唔系佢几大唔得，佢真系脚痛。 系 即系佢到晚年咧，晚年每晚如果唔洗脚，即系唔系而家嗰啲洗脚铺啊，即系佢认真要治理只脚啊、鸡眼啊、乜嘢脚气啊，佢先瞓得着觉。啊，总之佢推病啦吓，呢、以前即系啲军队脚痛咧系好常见嘅事，就算你骑马只脚都成日唔掂嘅，咁李鸿章死都唔制，点解咧？因为佢知道咧呢块肥肉咧就系、是、曾家兄弟食硬噶啦，啊，即系外插一脚咧，即、就、系、是、插得好唔好都系衰嘅，所以佢死人都唔去，咁啊算系报答师门，但系佢做人方面咧。佢喺曾國藩點解喺近現代咁大嘅影響咧？毛澤東後生嗰陣時咧就好崇拜曾國藩嘅，啊，因為佢做人立功係好容易，立德就難啊。 係， 因為曾國藩不但立功，而且立德，佢修身咧係真係喺中國古代文人當中咧，唔係點解曾文正咧？即係。封史浩能够封到文正嘅咧，冇几多个嘅啫。咁啊，曾国藩做人呢方面咧，教徒弟教李鸿章出嚟打仗啊，或者系做行政，佢都做到最 top 噶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噶啦。但系做人咧呢样嘢教唔到咧，我认为就唔系曾国藩嘅责任，系佢呢个人品系咁嘅。 真系才有才 性。开始一睇三岁定八十呢条友真系。 咁啊叻啊，冇办法啦，我哋都偏心嘅。即系其实老师咧，对于徒弟咧，真系见到偏心，成日都有。即系佢睇中你有啲聪慧咧，佢就乜都俾你。但系咧好多时咧，呢啲弟子咧，将来都唔系对你好客。 好孝敬嘅一個啦嚇。咁啊，不過咧講翻工業化革命之後咧，其實師徒嘅關係又完全另外一回事。 嗯， 即係當你個師傅咧係人哋俾錢你去訓練，譬如話公司化、工業化咗，甚至話咧以前嗰啲歐洲嘅設計嚇、時裝嘅設計又好啊，即係唔係叫時裝啦，佢哋叫 culture 啦、 嗯， 即係裁縫啊等等咧，一定係要靠師傅。但如果你背後仲有個老闆，然之後就俾錢嘅師傅，你要訓練幾多個？依幾一個咧個目的就係你要極速生產，咁大家嘅關係已經唔同咗。 嗯 嗯、 我非常同意啊！又係講翻啲舊嘅 中世紀歐洲時代啦、 嗯。 你知道歐洲當時咧就好要保安嘅，咁所以好多城市都有啲所謂圍牆 wall city、嗯。咁咧，每外來人係唔可以入城嘅，除非你有啲批文嚇先你準你入城。邊啲人有批文咧？其中一種咧就係啲工匠。如果你是工匠的话，你有个特殊技能可以贡献到那个城市呢，他才放你入 来。 咁点样可以攞得到 呢？现在移民都是这样啦，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都是类似啦。咁当时是怎样呢？就是说如果我收了你徒弟，你成了师啦，即是所谓我收了个 apprentice。 出师。 出师啦。你真的毕业啦。可以攞到一條叫 key to the city 嘅、 嗯， 即係城市之約匙，即係你可以直情攞住嗰條匙咧，可以出入呢個城市嘅。咁、 嗯、 所以你諗下當時幾咁尊重呢一啲師徒關係， 有特權啦，係 冇錯啦。咁而家大量生產係咪？我哋喺大學 ，sorry 啊，文教授大學都係咁講啦。大量生產文憑工廠啦嚇，甚至 有 啲 個職員證、學生證都咁樣入去。 冇錯啦， 唔係話大量生產呢個大學生而係大量生產大學啊。嗰度先攞膽啊！係唔係都大學？ 我記得即係大學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就係、是、個 mentorship 嗰個安排， 後來即係設嘅。 係啦，即係話你個老師咧就會帶一個學生。 冇錯。 咁又係頭先講，佢唔單止傳授知識嘅，好多時唔係你個本科個老師添 嘅。係啊，啲係校友嚟嘅。 係啦，可能係另外一科 嘅。啲成功嘅校友咁亦都本住好好嘅心腸啦，就帶下啲師弟啊咁樣啦。 係。 咁點知師弟咧係竟然可以唔出現啊，或者嚴重遲到啊咁樣。即係佢哋都係好好嘅心地嘅，就話啊，帶埋佢去同我屋企出海啦，或者打高爾夫球啦，等佢可以見下我啲生意嘅 partner 啦， 嗯、 就等佢學下嘢啦，知道商界係點啦。點知唔到咯？ 現代嘅後生仔就係 即係舊説話就話樣唔熟，有冇咁嚴重啊？ 其實都唔係個態度啦，所以老師要講胸襟學。徒咧其實要講虛心，係、 嗯、 嘛？咁重要咧就係、是、一日為師，一世為父呢啲咁嘅諗法咧，我覺得而家都唔係完全冇嘅，但係就要講女子之間嘅關係點樣建立到，嗯。咁、你學嘅嘢就唔係淨係知識。 你話現代化社會或者甚至係共產黨內部有冇師徒呢種講法咧？咁、 嗯、係 我就有一個特例。 嗯、 以前是未听讲过共产党内部都说有师徒关系的。那就是一个地方大员和一个中央首长。嗯啊、中央首长呢就是刘少奇。 嗯、 地方大员呢就是陶珠。陶珠做了14年的广东省的一哥。 嗯 啊、那他呢就当时有一句名言就说我呢政治上想学嘢。啊，當然，即係毛主席就係最好嘅老師啦，嚇、啊、偉大導師啊嘛。但係我唔敢有呢啲咁樣嘅奢望，因為我未夠班拜佢做老師。但係咧就可以希望拜劉少奇同志為呢個老師。啊，咁後尾啲人研究呢一段説話咧，首先就奇怪，話你拜老師係點回事咧？未聽講過嘅喎、啊，你一省之主都係高級幹部啦，後尾做到政治局常委啦，第四把手啦，啊，咁喺六十年代點何有一説咧？點解你要拜劉少奇做老師咧？咁可能就大家嗰個道路啊比較接近， 嗯、 因為劉少奇有一個稱號就叫做白區代表。即係毛澤東咧，就係根據地代表，啊，劉少奇咧就搞地下工作嘅白區嘅代表，咁陶鑄咧又係白區代表， 嗯， 啊， 當時呢個文革前有一本小說，即係小說嚟講咧，而家講就根本唔值錢啦。但係文革前能夠出書咧，就好大劑嘅。你叫《小城春秋》，就講呢個陶鑄做地下工作嗰陣時嘅一個出色嘅本事。不過時間就到啦，呢、這個故仔就講唔到啦。星期一咧就會晚黑廣東廣西個題目咧就叫做核炸日本， 哇！ 即係原子彈轟炸日本。點解咧？個時間啱啱好喎，啊，八月九號係炸長期，八、哦、月九號炸長期、 嗯、 啊。咁啊，所以攞呢個做主題。嘉賓係許晶，跟住聽支歌啊，黃然嘅《無聲浪》啊。 拜拜， 拜拜， 拜拜。你在吗？随你。